好似个个都冇咩精神嗬，系咪？ 唔系啊，好精神啊，我哋 好精神啊，好好啊，而家报时先系夜晚八点嘅十分，系喂大家。 大家見唔見到？ 十一啦， 而家十一啦，頭先係十嘅，頭先。 喂，大家見唔見到我發生咩事啊？呢度？ 咦？點解你嗰個支麥個頭喺度噏下噏下嘅？ 佢喺度搖晃啊，因為粒螺絲鬆咗。 哦，係啊， 係啊，但我隻手指甲應該攝唔到入去啦。好啦，即刻啦，出邊啊，技術員哥哥啊，廣基已經係跑緊入嚟啦。我而家用我隻手托住我支麥先，係嘅，唔該曬。 即刻調整一下支麥啊！ 係啊， 大家好， 使唔使唱個歌啊？我哋而家。我哋有冇主题曲噶？其实即系我讲紧有歌词嗰啲啊。 冇主题曲啊！我哋 咦，你唔使喎，你继续讲嘢，你唔使睇住我望住我。 我见到基哥，基哥好土炮啊，攞个万字夹当一字鸡咁用嘅。 因为而家硬币难揾啊嘛，如果正常应该拎个一毫子入嚟嘅，唔该。 哇，好劲、啊，又真系得咗、啊， 真系好好嘅广基。 大家听众知道啦， 万字夹真系万能噶， 即系好似睇戏咁样攞嚟开锁啊，一流啊。 不得了啊！ 欢迎大家今日翻嚟搜下流程。 讲起呢个题目，屋企仲有冇工具箱呢？因为我哋对上嗰次系讲起有针线箱呢样嘢，已经少工具箱都有。 我针线嗰个包咧好大包嘅，因为我要唔同颜色嘅线都要齐备啦，咁样嘅一啲小工具。跟住咧，工具箱必定会有嘅，因为我先生本身系一个工具人嚟噶。 哦， 嗰啲大大小小嗰啲灯， 佢嘅工具人系一个贬义定一个褒义先？ 我梗系褒啦，听紧。 我自己另一半是工具人，通常不是这样解的。 我的意思是因为他工作上面是需要用很多不同的工具的、所以呢怎样我们家呢一定都有一套即是几完备的工具。 即是你都是幸福的，即是你有事都是哎呀哎呀 我简直可以躺平啊。 是吗？ 但其实你问我呢、我本身是可以不躺平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不想求人那些人、即是自己搞那些文那些白英黎啊那些这样都自己试下搞的。但是现在呢就不要讲笑了，既然有个这么专业在这里，我就躺平呢，就是这样 了。真的好、 多谢工具人。 因为我现在家都是有一个的工具箱的。 是。 但是比起以前呢，我觉得是有些少不同的。我以前屋企咧，因为我爷系声称工程师啦，我都唔知系咪啦。总之，但系屋企嗰啲水电煤啊，有啲咩，总之个抽气扇坏咗，佢都会爬上去整咁样嘅。 系， 咁佢床下底咧会有一个好重嘅铁皮箱。 嗯。 铁皮箱好重嘅，净系个箱已经 麻雀嚟噶系咪？ 唔系麻雀嘅铁皮箱，佢系一个长条型嘅铁皮箱。咁打开有个嗰啲安全扣，一打开嘅时候咧，咁、就会有你见到会有大大小小嘅螺丝批，十字一字有啦， 同埋锤仔啦、 啊、锤仔、然后有啲你想象唔到嘅工具都喺嗰度嘅。咁、但我由细到大都净系识用螺丝批嘅啫，就系攞嚟拆开个玩具或者拆开个闹钟。咁、去到而家咧，我自己负责我屋企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咦，屋企好似冇咁嘅需要，就净系买咗个电动螺丝批， 系， 然后个电动螺丝批咧，因为而家你买一支嘅电动螺丝批咧，佢前面会跟唔同嘅转插噶嘛，即系佢纯粹换咗 个头， 个头换十字方形或者换 有啲星形添 嘅，系啦，就换嗰、那个，咁所以我就而家好似少见咗屋企真系有个实的的嘅工具箱。 但我屋企系有埋嗰啲咧，即系如果你以前咧度瓶水咧，譬如你要 水瓶尺 啊嘛，唔系噶。而家嗰啲咧系冻嚿嘢喺个地下或者边度，跟住条线射上去，咁跟住你就会度到噶啦，好、有型噶， 好犀利喎！ 我最近见屠佬都介绍买把铰剪，系唔知喺个铰剪啄嗰度咧，啡一条红外线出嚟。咁你啡红外线指住嗰点，咁你咪可以剪条直线出嚟咯。就唔使喺張紙嗰度畫條直線咯。 咦，好得意喎呢個。 係啊，同埋咧嗰啲探測器啊，屋企都有探測器咧，探測你轉窿咧下低會唔會有水管啦、煤氣管啦、距離咧你嗰、那個即係牆壁嗰度有幾深啦咁樣。哇，我覺得咧簡直係大開眼界啊！ 我突然之間覺得我屋企個工具箱已經唔再係一個工具箱。 你翻嚟基本上就應該要掉咗佢或者重置一個。 你架車例如自己有冇掀起車頭蓋？係咪叫車頭蓋啊？ 係車頭蓋。 頭冚都要自己有攞啲士巴拿定系维修定点嘅，使唔使？ 咁又冇嘅，冇攞啲士巴拿出嚟嘅。 因为睇卡通片系咁样噶嘛，即系睇大力水手，嘣，跟住之后佢就掀起个车头盖，然后嘣就搞掂咗。 冇噶，而家电池，如果电车嘅话咧，车头盖里边冇嘢。 系啊， 系有个箱嘅位俾你用嚟挤嘢。 系啊，我而家顶尽系有个泵气嘅泵咯。 系。 因为你有时太冇气咧，就可以 电子泵咯，嗰啲系啦， 因为啲油站你唔觉得啲油站啲泵成日都坏嘅咩？ 系啊，某啲品牌嘅油站系嘅， 系 长期坏嘅。 唔系噶，我有去泵过噶，我 你泵单车， 单车 我单车都有。而家 因为手泵唔够力噶，如果我例如可能公路车，我要泵到一定嘅胎压咧，手泵点都泵唔够。 咁系还点都系啦，买一个嗰个电泵啦，你迟啲有车你都要用。 单车都冇踩啦， 你买咗个泵，你就会买翻个单车噶啦，可能系咁样呢条路系咪先？有冇人？ 咁但系打开个车头掩系真系 车头冚， 车头冚系真系识睇嘅，定系其实都系扮下？ 我咁都识睇， 咁你知道边嚿系咩嚟咯？ 即系电池位啊，咁跟住嗰啲你拎把嗰啲油尺出嚟睇下啲计 油 会唔污糟啊？ 有冇烧计油啊？嗰啲咯， 你睇下佢好啦，或者你可以褪后少少张凳喺后边休息下先。样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行埋去嘅车度，即系我一阵间我哋不如开下嘉怡嘅车咁样啦，因为我嗰架冇嘢噶前面，咁你开完之后你就会发觉，咦，到底边啲系边啲咧？我哋可以同你玩一个游戏嘅， 系，因为。 慢慢去分析翻， 系因为人生就系即系充满住唔同嘅呢啲疑惑啦。因为话说小弟啦，终于入正题啦。上个礼拜五咧就咁啱去咗一个朋友屋企嘅一个白事， 系 啦，咁啊去鞠躬，因为识咗好耐啦。咁啊充满咩疑惑咧？就系、是、一齐去同行嘅朋友就问我啊，去之前使唔使带定啲咩啊？或者走嘅时候系咪要？噴下啲香水啊，定係要冲个凉啊，定係要兜个圈啊，嗰、那个一蚊又点用啊，嗰粒糖又点用啊，咁样好多呢啲嘅疑问俾我啦。咁我就覆咗句，我话我唔知㗎喎、啊。你唔系读宗教研究咩？我话宗教研究唔系读呢啲㗎。咁我话最多带大家去拜下太岁嘅。 你话殡葬礼研究，我话迟啲先读。 系啦， 佛经应该冇写，你要唔要烧咗嗰部吉仪、 啊？系啦，因为嗱，由细到大，大家对于呢、這个即系某程度上有啲忌讳啦，即系对于去即系大酒店啊，我哋俗称为。咁我淨係知道細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我阿媽有提過我咧，就係如果去完之後拎咗封吉兒咧，嗰一蚊要即刻用咗佢。 嗯，係。 咁我記得某啲嘅殯儀館咧係會有得捐錢嘅，就捐咗佢啦。咁嗰粒糖咧就係咁以啜兩下就食咗佢就掠咗佢啦。 吓、啊、要掠嘅咩？唔系吞得噶。嗱，我吞咗喎。 呢、這个设定系咁嘅，基本上你食嘅话咧，可以食咗佢嘅。咁但系因为咧，而、哦、家有啲人咧系唔食糖，或者佢唔食得糖，咁点咧？咁我哋通常就会教佢哋咧，就真系咧舔一舔佢，系攞个意头，攞个甜头，咁就真系可以舔一舔，唔食晒佢嘅。 哦，即系食咗都冇害嘅， 冇事嘅。 好惊啊！唔系，即刻谂啊，哇！ 嗰粒糖睇下会唔会坏咗啦？系啦，如果坏咗嘅话，咁就会肚仔痛啦，系咪先？ 有时都黐到溶晒噶。 咁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嘅即系设定嚟噶。 咁跟住之后， 嗰 张 纸 巾 系 啦， 要用咗佢啊嘛。 系啦，攞嚟抹嘴啊，抹眼泪啊，定系抹鞋咧？我个 friend 就话佢阿妈教佢咧系要抹鞋头。将啲污糟嘢抹走，但我有啲朋友就话系抹眼泪嘅、哦，因为系即系 suppose 系一个丧礼会喊嘅。 我有个问题，点解抹鞋头唔系抹额头咧？都系头，点解唔抹个额头咧？衰嘢唔系喺个额头嗰度，喺个鞋头。 唔系嗰啲乡下嗰啲嘢咧，我哋就唔挑战噶啦，系啦。咁因为咧嗰个纸巾咧系咁嘅，通常我哋会叫人咧扫一扫身嘅、 哦， 即系有啲人因为觉得放咗入吉儿里边啲纸巾，如果你真系可能抹面嘅话咧，佢哋担。担心唔知会唔会即系唔系咁好质素嗰啲咧，咁啊佢哋咧就会未必会用嚟即系抹面嘅，咁我嚟擤鼻涕嗰啲都唔会啦。咁我哋会叫佢点用法咧，就亦都系一个仪式感嚟嘅啫，就扫一扫身，即系扫咗啲唔好嗰啲嘢，咁跟住先至掉。咁但系佢讲嗰样嘢其实系啱嘅，传统系真系俾你我嚟抹眼泪嘅。 哦， 系啦， 传统系抹眼 泪，系啊，抹眼泪嘅嗰一蚊咧，就真系唔可以带翻屋企嘅。 但系咁样抹眼泪，我又觉得好体贴、啊，即系我又一路都冇谂到嗰封嘢入边嗰个纸巾系爱嚟抹眼泪，我真系觉得有咗温度。 其实咧系好多啲迷思， 打开有张 Q 房俾你。 你嗰个迷思一就系个吉儿啦，好多人咧都会嚟到就讲错咗嗰啲礼金啊，礼金变白金啊咁啊。试过婚礼上面做呢行嘅人有啲人会话：喂，咁我啲白金交俾边个？喂，唔好意思，呢度婚礼咁样，有时会将白金啊、礼金啊嗰啲咧，咁样就全部都人情啊嗰啲，全部都捞乱咗噶嘛。 同埋花篮同花牌都好容易搞错啦。 哦，嗱，但系呢个亦都系好多人都会就咁讲嘅。咁花牌咧系真系咧，嗰啲你中间有字咧执。 边系有个边框围住一啲纸做嗰啲花咧，其实嗰啲叫花牌系正统啲嘅。 哦，即 系 有两行嘢。 即系我哋去长洲睇热烈恭贺某某同学成功入读大学。然后隔篱有 嗰啲就叫花牌，系、哦、啦，就但有细版嘅，咁但你要留意，若果咧嗰啲即系殡仪馆门口摆嗰啲咧，全个系黑色，写住银色嘅字，而咧嗰啲字诶侧边嗰啲花咧，其实系有时唔系鲜花嚟，嗰啲系纸做嘅花咁啊，总之黑色嘅底嘅，系有特别人先至可以用嘅， 特别 系啊，系、 哦、 啊，即系佢有啲身份地位，系、 哦、 啦，喺嗰、那个。社团里边， 哦， 系啊， 喺个组织入边， 系啦，啲组织入边，咁你会见到里边嗰啲字咧，都系嗰啲劲啲、英伟啲嗰啲咁嘅感觉。 咁、哦、如果我冇嗰啲嘢，咁我又。我喺我遗书嗰度写，我希望我走咗，我好想要嗰、那个，因为我觉得好靓好型。 你 OK 嘅，你 OK 嘅， 咁会唔会俾人话嘅？ 但系咧，你咪见过有啲咧，真系头先你讲嗰啲咧，诶围村啊嗰啲做嗰啲有灯嗰啲好大嗰啲牌咧，真系有人做过嚟放喺殡仪馆，因为系粤剧老官嚟噶，系、 哦、 啦，真系有手艺师做呢啲，我嚟放喺殡仪馆嗰度用，好靓 嘅。因为嗱，即系对于我哋呢啲一般嘅市民大众。花牌就是总之殡仪馆附近有几间就行入去俾钱摆低就搞掂噶啦，佢会问埋你究竟咩关 系 啊， 咁啊 叫太夫人啦咁样系啦，哦好啦，你话事咁唔会理。我哋最concern或者最担心嘅就系、是、好啦，当我哋去完个殡仪馆之后出到嚟系咪要揽下火盆啊？要去體育館沖個涼啊？定係去啲旺啲嘅地方兜個圈啊？ 我講我嗰、那個，我嗰個先，我咧就係、是、會將嗰包吉兒，跟住攞個火燒著咗佢。摆喺 嗱，大家千祈冇玩火啊！ 又系我啊，又系我，好中意玩火啊！跟住之后摆喺个地下嗰度，跟住我就嘿咁样就揽过去， 系 咁我就当系 揽咗火。咁、啊、其实都系有啲人用报纸啊，总之点得着嘅嘢咧，喺一个安全嘅区域嗰度。咁因为好多时咧，你翻到屋企附近未必俾你烧嘢噶嘛，好多人都会喺殡仪馆门口啊咁样嗰啲位置。 我通常上车前咯， 有时啲人咧就会喺殡仪馆嗰度咧，如果但系咁，若果咧本身你去嗰个丧礼，佢系一啲西方宗教嘅话，佢系唔会有嗰啲宝俾你噶嘛，嗰啲元宝蜡烛香啊， 哦、是是是 或者金银啊嘛，即系正常攞元宝蜡烛香啡色嗰块嘢，我嚟扭住，我嚟烧嘅咁样。咁呢一个如果冇嘅话咧，有啲人会自己带去，甚至乎好似你咁样啦，就攞嗰啲可以点得着嘅嘢扭实佢咧，点咗之后就滥火， 系咁跨嗰啲火种， 跨咗个火咁样啦。咁就离开殡仪馆嘅时候会做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有啲人会带俾一张白解嘅， 系啊， 系啦，今日我都带咗俾大家。 哦睇下睇下系，系啦系啦，就系、是、呢个黄色纸、哦、蓝色纸 呢张好大张嘅、 哦，我哋影张相上去。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呢张 红色纸、 就 是，但系咧咁嘅有另外一个款嘅，就咧、是、白色嘅。 我哋 好似拎住幅名画咁啊， 名画毕加索咁啊，而家 系 啦，继续讲住我哋 影 张相，系啦，系大家有人喺 Facebook 见到噶啦。 因为咧，我为咗今日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咧，就带咗一张咧，因为我长臂嘅，经常喺车度都会有张嘅，咁呢张系大版嚟，嗰啲细版咧就白底绿色字嘅。咁好多时咧，你会见到咧办事嘅人咧，好中意将佢哋咧折埋咗，变成一个三角形咁样，就放喺啲袋嗰度啊。咁、哦、如果有人需要嘅话咧，就俾一张佢咯。咁呢个系我嚟点样用法咧？首先你将佢打开佢啦。咁呢张都几大张噶嘛，我呢个叫做差唔多我三尺乘两尺咁上下啦，系啦系啦。 总之一张电影 poster 啦， 系啦电影 poster 系啊。咁咧你个做法咧就系要点样咧？因为你就要我嚟扫身嘅，先扫个头。 哦，原来扫。好新嘅， 系 错晒。 你扫完身之后，其实咧正常就每个人一张嘅，系啦。咁、哦、跟住你扫完之后，就将佢卷埋去扭埋去，先至点火就揽过去嘅。咁你扫身系由头开始扫落膊头，扫落手两边，跟住咧就由头嗰度扫落脚咁样两边，咁跟住就礼成噶啦。 咁咪等先，由头扫。落个身，即系由右边扫咗先， 系啦， 跟住之后再 扫，你左右先都得嘅， 再由个头就再扫左边，即系两次来回个头。 系啊，冇错冇错。 咁咪将一啲唔好嘅嘢 就带走啦，系仲要临尾最紧要讲句咧，就系唔好啲人唔好跟翻屋企啊，咁样系啊，咁跟住就点着佢揽咗。 系系，咁我哋呢啲土炮，我阿妈就话叫我喺出边冲埋凉先翻屋企啦。 系， 即 系 呢啲 好犀利啊，冲埋凉， 有 听过 啊都。 咁呢啲系都系有根据，定系都系一啲民间自己演变出嚟嘅一啲。 去除胃气嘅一啲嘢，唔系嗰个污，唔系嗰个胃污 胃 个 胃 气。 喂，其实咧系点解话去嗰啲人多嘅地方去冲个凉咧？即系将嗰啲唔好嗰啲嘢咧就赶走咁样啦。咁有啲人系直情换个套衫先翻屋企嘅。咁就唔系话出殡之后嗰套白色衫嗰啲麻衣校服唔要嗰啲啊，系真系着紧嗰套衫，佢会换嗰一套咯。 咁佢嗰套嘢就抌咗佢啊？ 唔系，有啲人会真系抌嘅，佢所以着件可能普通啲或者只旧啲嘅衫去殡仪馆，跟住就掟。咁但系咧，有啲咧就去譬如你话去翻一个旺角咁样先翻屋企咧，系因为人多咧，如果有嘢跟咗你啊，系有个讲法系， 据说啦吓， 据说系啦，据说咁咧就会将佢哋即系带走咗啦，咁就唔会跟你翻屋企啦。 我甩咗佢哋先， 系啦， 好似 反 字咁样， 即系跟甩咗佢先。咁我个样 放甩佢， 我个样要唔要鬼鬼祟祟咁？ 就系咁咯， 即系回头得系嘛？ 咁冲 个凉， 冲个凉嗰啲啊，咁样都系啱嘅，即系。传统上面有啲人系咁样讲法咯。 我就系知道就系、是、原来就系因为有人同我讲过话，你唔好去完殡仪馆之后即刻 翻 屋 企， 就一定要去周围去下。所以我嗰阵时候去亲火炭，我都一定会落去火炭嗰度食个。 我烧嘢先啊！ 食完臭豆腐我先翻去。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阿嘉怡，你嗰阵时拍摄呢个破地狱嘅时候，有冇每次拍完都要？ 整张白解咁样， 冇喎，因为我哋嗰个景系搭出嚟噶嘛。 但系唔系啊，有都有一个 系真嘅， 系啦， 有一个两个系真嘅。我哋有一个系真嘅，有打到即系好似做法事咁样嘅嗰度咧，嗰一日我哋就有烂火盆咯。 系， 咁我哋就真系有烂火盆咯。咁其余嗰啲厂嗰啲就冇啦，真 系。系，呢啲都系一啲民间信仰啦。整翻首喜气洋洋， 听翻呢啲歌系咪好？ 即刻开心翻晒，冇事嘅吓。 我试过有人咧，系真系带蒜头一抽抽咁样咧，临离开殡仪馆嘅时候，佢话要袋喺个手袋同埋挂起身咁样咯。即系每个即系人嘅做法会唔同啦。心安理得最紧要。Yeah. 唱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 有小凤姐的这一首喜气洋洋，这些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转头回来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建议调整机场快线票价，整体加幅是 9.4%， 预计今年6月内生效。成人八达通往返市区车站至机场站或博览馆站加5-10元，其中香港站至机场站的新收费120元， 九龙站至机场站收105元。港铁话机场快线对上一次加价是8年前，今次调整票价，因为疫情后乘客量只是恢复大约70%水平，而营运成本显著上升。有市民认为加价令出游成本进一步上升，亦有旅客认为加幅可以接受。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机场2号客运大楼扩建工程分判商，涉嫌向21个输入劳工收贿共超过100万，以协助工人受雇。廉署另外起诉一个外劳工头，涉嫌向外劳收取多笔贿款。廉署说，两宗案件的工人都因为怕失去工作而哑忍，被不法压榨工资。廉署对贪污采取零容忍态度，会继续同发展局同其他持份者合作，防止类似罪行发生。日本公明党领袖齐藤铁夫率团到访北京，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举行会谈。共同社报道，预料齐藤在一系列会谈中将会要求中方撤销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后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措施，以及恢复进口日本产牛肉。齐藤亦都计划将首相石破茂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笔信交给正协调会谈事宜的中方政府代表。石破茂较早前表示希望早日访华，相信齐藤此行亦都有意铺路。今次是公明党领袖自2023年11月以来再次访华，有意通过政党外交增进日中互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对齐藤访华表示欢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仍然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气不稳定，周末期间转吹东风，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放宽了参加资格。 是啊，今年开始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计划，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今年雇主的每月津贴上限还增加到12000元添，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或者打29690446。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郑瑞文。星期三继续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今次会讲下肾癌这一种不容易被察觉到的癌症。不同阶段的肾癌在治疗上又有什么选择和分别呢？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南来北往， 故事由1978年一路讲到2017年，剧组为求每个镜头都表现真实，为演员预备不同年代的服装有成近10000件，另外还有100多部车，很多还是问博物馆借来拍摄的。 国剧夜场南来北往完结篇，星期一二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上有古人智慧，畅谈今古相辉，一点诗情画意，无限前言哲思， 有凭乘古风来，不亦乐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廖顺熙、曾嘉敏主持，此是古人来。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一个人不止爱一个人。 第六集。 点解你用咁嘅眼神望我嘅？ 可能我唔信自己可以再撞翻你啩？ 你的确唔可以嘅，因为系我撞翻你啊嘛。 系、哦，每次都系你揾到我、哦。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我系岑日飞。香港回归后的语文政策是两文三语，其中普通话教学备受争议。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节目会请来冯雪婷、蔡赞扬和张文炳和大家讨论这个议题。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佢个样好熟面口，拍过唔少广告，包括经典嘅。 02年7月9日，李先生超速驾驶人致车祸，令妻子昏迷至今。 又试过喺电影入面演一条光秃秃嘅尸体俾人周围搬，佢仲识得填词、舞台表演，多才多艺多到讲唔完。手下留情，做个尽责主持人，终于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满元。 讲回 Kenneth 先啦， PDU 即虽然你说拍了17 take， 但后来就譬如金像奖有提名啦、好啦，第一就是当你那日知道，即譬如近排都大家都讨论紧金像奖啲奖项，好啦，当你知道诶、有张满元份、啊，你当时的心情是怎嘅呢？ 其实嗰阵时咧，我已经喺杜生嘅公司咧做紧一个场记嘅工作。 哦，你做咗场记 啊？系啊， 系啊，你做咩戏嘅场记？ 做紧大事件。 哦，即系阿小齐嗰度。 系啊，小齐 喺渡船角嗰度啊 ，Kelly 啊，你做咗场记啊？原来 系啊，因为 你都好即系解构下先啦。 解构下 场记咧，就系如果我哋啊俗套啲讲咧，就系喺啊电影圈，尤其是系导演组嗰边咧，即系食物链入边最低层嘅角色。 但系你演员嚟噶？ 冇错啦，因为演员咧。點都得到一種基本嘅尊重嘅，你仲要有提名添， 係 啦，又有對白添，你又拍17 take， 咁但係咧，老實講，長記咧就係頭先再講一次，就係喺食物鏈入邊咧最下層，咩三殺位啊，咩總之又係導演 咩都係佢食啦， 開波就一定係佢食噶啦， 發脾氣就向你發泄啦， 做咩咁啊？啊，即係所有都係佢。 頭先隻杯咩色啊？ 係啦，頭先左手右手講唔出， 話講唔出，你即刻講講唔出。 我话我会尽量咧唔俾人，因为咧其实你谂下，譬如拔丝，你头先坐咗咁耐，喂，我头先喺边一分钟望过个手机，你鬼知咩？ 边记得啊？ 嗱，上一句同呢一句嘅语气有咩唔同啦？个演员边一只手攞杯啦，跟住导演头先嗰 take 系得定唔得？即系所有嘢 要 mark 噶， 要 mark 嘅， 有张长记 得，但系你永远都唔知道个导演会问你乜嘅，佢可能问你，琴日嗰场。你记唔记得佢攞个公事夹系一只手指攞，两只手指攞？ 哇！但系 你要即刻答，好啦，你可以唔系即刻答到啲问题，但你要问翻，哦，等等先啦，抄翻先，哦，琴日嗰场，哦 ，shot 咋 办？ 跟住就抄片，哇！你谂下几大压力啊？ 好恐怖！ 因为你唔知道导演可能谂紧下一场戏啊嘛，佢突然之间咧唔系讲紧呢场戏。佢系問翻下一場戲同上一場戲嘅關係，咁你就企咗喺度啦。 哇，撞鬼喎！ 所以你點解會做長記咧？ 嗱，頭先拔絲都問得好好啊，即係你唔係做演員嘅咩？咪就係一個無知咯，即係 無知啊！ 無知，我係完全無知啊！嗰個無知係對於人生嘅無知啊！即係譬如我唔夠錢使，咁我見到拔絲，咁我應該問佢做咩啊？ 借錢咯。 係咯，咁我就無端行埋嚟咧，就問啊，你有冇帶信用卡啊？例子是咁样，即系其实我应该想做演员噶嘛，咁我咪应该同杜生讲，我想做演员咯。 系， 但系我好似觉得，无端端问阿拔丝攞钱又唔系好好嘅，问下有冇信用卡先，或者有冇带 E T C 先咁样，我就无端端咧，我就同杜生讲，我就话，啊，唔知咧有冇得做下导演，即系有冇得跟下你哋嘅戏咧咁样。 即係其實咩叫長記？我係第一日開工嗰日咧，我都唔知咩嚟㗎。 哎呀 ，I don't know what is 長記，其實係 continuity 啦。我又唔知咩叫副導演啦。其實咩叫導演？ 導演組 唔係導演組，係導演做乜我都唔知啊。好中意睇戲啫嘛，我唔係唔研究咩叫導演，我唔識㗎，又冇而家個科技咁發達，即係上網就知道導演係乜啊。即係 social media 好多人知道導演，其實可能會有好多觀眾都唔係好知道導演做緊乜 㗎。其實我都唔知道自己做乜㗎。 呢個我都睇得出嘅。嗰時，我有睇《出租家人》嘅。咁嗰陣時我就係唔知啊，咁我嗰陣時嗰個入行嘅方式咧，啊唔知都應該公開得嘅，咁我就係乜都唔知，我就寫一封信俾杜生。 哦， 我嗰陣時我拍咗 PTU 噶啦，咁但係我唔會有公司電話噶嘛，即係我冇公司電話噶嘛，咁我可以做咩啫？我又唔會端行去公司又唔係，咁啊哦，不如我去合作過，咁我又唔知點揾佢，咁啊唯有寄封信咯，咁咪寫低話我好想咧都好中意電影，咁睇下有咩機會可以幫到手咁樣，類似啊，咁我都唔記得個 wordings 啊，但我講唔出我會係想做幕後定係乜嘢，我冇講話我想做演員， 嗯， 真係好傻， 純粹話想加入電影圈。 類似係咁，佢就俾咗個即係咁，佢俾我唔識嘛，咁梗係俾最食物鏈最低層嘅我做啦。 係， 咁佢無釐無端俾個名演員我做，我想做電影嘛，佢唔知我，佢後屘有一日有問過我嘅，究竟你想中意做演員定係中意做導演？咁我都答唔到你，其實我都唔知道導演係乜，我都答唔到。咁但係後屘我就知道我真係中意做演員啦。即係而家可能都有啲興趣做下導演嘅，但係其實演員一定係優先啦。嗰陣時唔識啊就 是。但係你開不了口，其實係咪因為你驚？你想做演員話啊？有冇啲你講有冇小角色都好啊嗰啲咧？你 而家呢句説話我都唔敢同阿 Benny 講啦。 你真係 搞幾耐跟佢講過一兩個鐘，我都仲係想講呢一句。 導演圈入面嘅食物鏈嘅低層， 我要等到呢個訪問完咗，我一陣。淋咗之後啊，如果話到我哋咩啊，要唔要起做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去到杜生嗰啲位，我真係唔識。即係其實啊，麥斯都講得好啱嘅，即係係需要有呢一種即係 gas 嘅，即係咁講啦，又唔係真係熟啦。其實去到某一日咧，有一日見到開工嘅時候見到張家輝，因為我拍大事件嘛，張家輝佢就只係佢講咗同一番嘅説話，你中意做演員？你咪同人講咯，即係同杜生講咯，就咁簡單啫嘛。佢俾你做咪做咯，佢唔俾你做咪唔俾你做咯。咁但係嗰陣時真係有一種可能自卑嘅心態，或者唔識嘅心態，就係唔好嘅，我又唔係啲咩明星，即係我又嗱，我都話想做演員啫嘛。你我又唔知咩好出名嘅演員，我點無端俾個角色我做啫？可能入去電影圈就浸下先，或者認識下電影先啦。即係太輾轉啦。 嗯 咁其實都好嘅，某程度我係喺嗰方面咧，我認識多咗電影多少少，唔算好多。咁因為做演員嘅話咧，即係其實你要認好有興趣先會認識啲幕後嘅。其實咁我嗰陣時，咁所以某都係一個偶然嘅機會咁樣去認識咗。咁但係其實就係一個嘅錯摸咯。 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嘴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 你就话你做紧长记嘅时候，就得知你有提名啦。 嗰日咧就系翻紧工，咁突然间杜生咧就叫我入去，话佢我有提名。哦，其实嗰阵时已经公布晒噶啦， 因为咧嗰阵时公布晒，点解无端端又关我咩事咧？因为元岛大地咧，即系 DQ 咗， 忘不了， 系啦 ，DQ 咗，因为拍过其他戏啦。佢本来系大热嘅嗰一年，咁、但系咧佢就因为后尾 check 翻咧，佢有其他戏之前已经拍过，咁、佢已经唔合资格咧，咁就退选咗，即系退出诶，即系啦，即系取消资格，咁就要揾人候补，咁就系无端咧。零丁丁嗰一日咧，就是、候補咗我上去。 哦， 咁所以我就係已經嚇無端我有份，我又唔係覺得好驚訝喎。我幾個心裏邊嘅印象咧，嗰一刻又好似喺公司就因為喺公司做長期好大壓力啊，喺嗰刻都冇特別釋放啲乜嘢。我應該喺嗰刻係冇反應噶， 仲掛住哎呀嗰場戲嗰左手右手咧。 係啊，梗係啦，嗰、那個做長期嗰、那個太吃力，係放咗工之後先至覺得。開始有啲朋友打電話嚟啊，啲 恭喜下你， 啲朋友打我都開始有啲開心啦。最開心嘅都唔係嗰一日，係第二日。第二日朝頭早咧五點幾嘅時候，咩事呢？因為嗰陣時咧即係冇錢啊，咁咧我做長記之餘咧，朝頭早去接報紙啊，即係有接報紙呢個行業嘅嗰陣時，而家近乎已經冇啦。咁啊落去樓下幫阿嬸嬸接報紙啦，即係老闆娘。咁我就接報紙，咁其實琴日我已經知道咗我係即係提名噶啦咁樣，就因為咧。全世界都提名晒，咁突然间又有个人咧临时加入咧，个报纸迫于无奈咧，就有一格格仔一定要报翻呢件事，所以有一格专属嘅格仔咧系写住张满元争做新演员。 哦， 咁嗰阵时咧，即系我就睇住嗰个娱乐 戏都得意，动下报纸，动到自己个名出嚟。 我就一路接报纸。就喺度攝嘅時候，就望住自己嗰份張滿元爭做新人攝一份，張滿元爭做新人就攝一份。咁我老闆人就好似望住我，做乜陰陰嘴笑嘅咧？咁我又唔知道我係一個演員嚟嘅，咁佢又唔知啦。我就全部喺度攝，就之後將自己嗰份報紙。我谂冇一个提名嘅人咧，系咪喺报纸摊度接自己份报纸啊嘛？咁先睇自己嘅报道咯。但系呢个系好好有趣，因为就系突然间我咁样去补选，所以先有一格咁样嘅格仔啊！如果唔系，唔可能有格仔嘅。 哦，咁啊系，即系向来即系媒体对于呢啲新人奖啊，或者诶嗰啲奖项，其实报道都唔系好多，通常都讲男女主角啊。 佢最主要系因为一公布嘅时候，系一冧成版都喺度公布，唔会无端端。将个新人奖或者系乜嘢，即系而家就算系而家有新人奖，都系讲紧哦，爸爸嗰个啊，定系 许欣怡咁样， 系啦系啦，边一个咧，即系定系即系系啦，其他嗰几个咧，即系一齐讲噶嘛，嗰系得我一个。 哦， 咁嗰格剪报应该都仲留喺屋企嘅。 但我听到我都好唏嘘啊！你有提名咧，系即系高光时刻，好风光噶嘛？你喺度接紧报纸嗰、那个，哇，觉得好心噏咁样。 咁我又唔系咁睇喎，而家。嗰刻唔系 型啊呢下， 好型喎！ 即系你咪拍得到呢场戏， 拍得到啊！同埋 即系继续系拍你后你嗰套戏嘅续集啊，无戏开啊，咪叫无戏开啊， 无戏做 啊，无戏做啊！一个演员为咗佢要维持生计，佢每一朝喺中环皇后像广场旁边嘅报纸档嗰度动报纸，跟住动下动到自己提名嘅几格少少嘅报道，然后佢阴阴嘴将呢份报纸暗暗地收埋一份喺自己的袋度。继续翻去佢长记嘅工作，有晒三个人啦，已经。 而家我系回想翻就系，冇人会有一格咁样嘅格仔，而系我系有，我觉得好似，哇，好似个上天好似俾紧个 signal 话俾我知，或者佢鼓励紧我，唔系 signal 系鼓励紧我，继续做啊，继续做啊，你有格专属嘅格仔系咁都有可能发生，就系有接报纸你都接到自己嗰格，一路咁样做，好鼓励嘅。即系如果你讲到接报纸咧，我就会谂起大时代入边阿刘长生，一路接俾个老板闹嘅时候， 做得唔好，收钱添。 俾个机会啊，老板，俾个机会啊，老板，俾个机会啊，老板。我就系而家我就会讲，俾个机会啊，导演。 卷起千堆雪，日静问世间可有情永在？难免岁月里几寸旧爱未忘，谁会令旧梦重现？故人复作巨浪。翻起多少梦，段段落与安总叫人意外。那个错或句，天也未会中错。 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开。爱几深，怨几深，韶华去了未再过，哭千声，哭不回现在。爱几多，怨几多，柔情中 呢件事嗱，即系有一提名好开心啦，但系咧你又继续做紧场嘅。首先嗱，第一个问题就系你做场记做咗几耐啊？ 其实做咗大概 几多部戏啊？ 九个月，三部戏， 三部戏，大事件， 大事件，龙凤斗， 龙凤斗 系柔道。 哦，游哦游到游到即系阿成成嗰套 系啊， 哦你有冇喺佢面前唱？ 我唔敢唔敢唔敢，太大压力啦，我完全唔敢提，完全唔敢讲同唔敢提。 咁你呢有冇学到嘢咧？其实即系你做场记咯， 我咪学到知道个运作拍摄嘅运作比较知多少少，熟习嗰个场景啦、场地啦，知道我谂最主要系知道个运作。同埋冇對於拍攝嘅場地帶來太多嘅緊張，仍然緊張嘅、 哦， 但係都叫做好啲。我講喺某程度所謂學嘢嘅層面，我諗最主要係冇咗逗號咯。講、 哦、 對白冇逗號呢個係其中一個。唔係，其實我唔係真係講少嘅，即係因為之後都有其他師兄都有同我講呢件事，真係唔應該有逗號。逗號係俾邊個睇嘅咧？係俾演員睇嘅，唔係俾演員講嘅。 哦、 即系呢个都提醒得好好嘅，喺嗰度其实系延伸开嚟有一个咁样嘅。 你对我有好大嘅反思，我以后写剧本仲应唔应该落逗号落去好咧？ 逗号系俾演员睇，等佢分句，但演员不需要一定做唔做嗰、那个。即系好多时做演员咧，有啲时候真系都矫枉过正啊！嗱，编剧写咗个句号喺度嘅，唔系啊，写个感叹号嘅。但系我哋其实做演员系唔需要理嗰啲，因为我哋到时嗰个演绎已经系一个新嘅演绎，或者我哋按住嗰个剧本到时去到就已经系一个再创作嚟嘅。 系，就是、很多时候我哋都系谂住有啲嘢要摆落去，所以先摆落去嘅啫。 系啊， 即系嗰啲感叹号啊、句号嗰啲咧，其实可能我哋冇思考过就摆落去噶啦。 可能思考咗，但系会有改动嘅，有思考过有改动嘅。但系你问我个话好实际，有冇啲咩学咗咧？我谂 tough 啦，即系面对住咁紧张嘅工作环境，我系试过日班系龙凤斗，夜班系猴道。 哇！ 哇 中间五点至到七点几翻去休息一阵，喺公司休息一阵， 银河影像 真系超越想象， 超越想象啊！呢句真系 真系冇得顶。 但系我觉得咧，嗱，你问我咧，我就羡慕嘅，因为其实老实讲，因为超越想象啊嘛，因为超越想象同埋无止境嘅拍啦，无止境嘅补戏咧，或者无止境嘅改变啦吓。其實對於一個譬如你做製作上嘅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嘅試練。譬如老實講啦，即係可能大家未必知啦，銀河影像訓練咗好多高手出嚟嘅，即 係頭先 阿 Kenneth 講譬如乃海啊、 隧道啊、 跟住譬如我哋幕後好多副導演咧，而家譬如我同我合作有幾位好叻嘅副導演咧，其實都係喺我出嚟嘅， 麥啟光先生啦， 係啦，即係跟住阿 Wiley 啊，即係好多呢啲。我喺我行內幕後好高手，高手高高手咧，其實都係喺銀河影像嚇喺阿賭常領導之下，千錘百煉咁樣訓練出嚟嘅， 絕對係，絕對係。 係啦，咁啊好啦，你啊認清方向，你就覺得呢啲幕後嘢都唔啱我，咁你就繼續做演員咯。 係啊，後尾到有一日我就發覺我都係中意做演員，咁但係又冇一啲咩嘅機會嘅時候，就走翻去做話劇咯。 哦，其實你係走翻去做話劇嘅。 係啊，因為話劇係最。即係雖然你話，咦唔係有咗提名，有咗咩，你咪應該有啲咁嘅機會，但係咧唔係而家呢個 social media 好容易認識到人嘅年代咧，認識唔到任何一個嘅經理人，或者係你我諗你而家去金像獎，即係嚟緊都有金像獎啦，你應該完咗去邊啊？ 去咗邊？我翻屋企瞓覺咯。 你真係 唔係？我唔係有 after party。 係啦，after party 你。你應該上年都有去啦，係咪？ 上年我冇去啦，唔記得咗啦。 或者你去過啦， 去過係 啦，你去過就明啦。其實嗰度就係一個叫做 social 或者叫做認識人嘅地方。 嗯、 但係我嗰日咧，因為咧完咗即係嗰晚咧嗰、那個我嗰個頒獎禮咧，我03已經 call 拍大事件啦、 哦， 拍最尾嗰場即係嗰個 long。 你即刻又要換咗幾件特斯圖， 係啦， 就翻去做翻長記嘅角色啦。 係啦，其實我完咗我嗰個頒獎我嗰個項目咧， 都未完其他嗰啲，我已經翻咗屋企啦。 嗯， 因為要瞓覺，但其實瞓唔到嘅。 嗯， 應該都瞓，完全都冇瞓過。咁第二朝又開工，但係你都要翻屋企休息嘅咁樣。咁所以基本上我係冇去到 after party。 哦， 咁所以咪冇任何冇，亦都冇識冇人去 connect 我或者聯絡我。咁我咪完全唔識人，因為識人係好唔係講緊話啊，即係呢行咩識人？唔係因為你真係唔識人，人知道你係一個點樣嘅 人，俾人知道你嘅存在， 俾人知道存在又好，知道你哦，你係一個大概點樣性格，或者你出嚟係一個點樣去 present 自己嘅一個人，人哋先至知道點用你。但係人哋只係認識我係一個做警察嘅一個嘅角色，做一個 PTU。咁下一次有角色嘅時候，最中意揾我做咩咧？咪又係找我做警察咯。 哦， 咁有揾過嘅，但係因為又係要做話劇，又係撞咗，譬如我記得好似係林超然先生嘅神槍手咁樣啦。咁佢有揾過類似，因為佢好多警察啊嘛。咁我應該係好啱做嘅，但係因為又要做話劇，咁又係推咗。 哦， 咁推第一次。就唔使有第二次嘅，因為做緊呢行嘅人就知道你揾得你一次就你唔得，就基本上都唔揾你噶啦。 嗯， 所以咧，如果阿伯斯下次有嘢拍咧，一定要點都要成咗。 講老細，講老細，咩節目我都做噶。 係啊，一推咧就基本上，哦，阿伯斯要做節目噶，哦，咁唔使揾佢啦。 朋友已走，方升職的你舉杯到凌晨還未夠，用盡心機拉我手。缠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没有，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攜著手，但什麼可以擁有？纏在那頸背後，最美麗長髮未留在我手，我也開心。 好，呢首歌是嚟自陈奕迅的《人来人往》啊。咁转头翻嚟九点钟新闻过后咧，继续会有张满元先生阿 Kenneth 嘅访问嘅，转头继续。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萧叔叔有个学生问我咧，一个字如果本身系 K 音尾嘅，而佢一个动词啦，如果加 ed 之后，我应该点样读得好啲 ？K E D， 其实咧 K E D 咧，我发音咧系 K T 咁样读嘅，咁我感觉咧就好似读 F A C T fact fact fact。咁样读呢个 fact 咧，即系好似事实嗰个 fact。我唔系唔需要读个 k 嘅 ，f a c 咧系 k f a k 呢度系 fact 呢个 k 啦。但系咧我就唔 k 出嚟，跟住咧我就直接做咗个 t 音。OK， 点为之唔 k 出嚟咧？即系我做咗个 fact， 好想 k 出嚟，但系我唔 k 出嚟 fact fact fact， 我唔 k。跟住先做个 T 音 ，fact fact fact，OK，、okay? 呢个一只 K T 嘅读法，所以听落去咧同 F A T 系好唔同嘅 ，fact fact fact 同埋 fact fact fact fact 咧就系、是、我哋个 K T， 先用咗脷根顶住喉咙上面嗰个位呢、这个 K 音位 fact， 但系唔出嚟，跟住。我用翻脷尖做 T 音 fact fact， 所以譬如我话 the fact is the fact is the fact is， 事实系咧咁啊，答翻我萧叔呢个学生嘅问题啦，就系、是、如果有个动词佢系 K 音尾加 ed， 譬如 lack lack 啦 ，OK 缺乏一啲嘢 lack， 加咗 ed 咧就系 lacked lack。譬如 we lacked information， lacked information， 缺乏一啲资料， lacked information 就系 lack 唔 k 出嚟，跟住做 t t t lacked lacked lacked 呢个咧就系 k e d 嘅读法，亦都系 k t 嘅读法。有机会我哋再讲多少少。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的是谁，港的车站里尚有月台。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满元。 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不快乐有天总过去，爱若为了永不失去，谁勉强娱乐过谁，爱若难以放进手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 咁即係话其实你喺 PTU 或者离开长期岗位之后呢，当然啦，我哋都继续会见到你偶然喺电影嗰度出现嘅。 係 啦。但係其实你嘅主战场已经返返话剧啦。 其实嗰个系为咗搵钱囉。 即係维生。 係啊。一年就可能有幸嘅，可能两年又拍到一部，唔知点解哦，返返刑警入面就做个警察。哦。你天水围啲夜雨毛又咁啱就做到个议员。咁可能就两年拍到三部，每一次都系一个好特约嘅形式咁去做一场戏两场戏。一场戏有两场戏都冇。 係。哇，咁对于一个演员嚟讲嚟呢，咁中意做戏啦。个头又叫做开得唔错。 好， 其实你有冇戏累㗎？ 我谂嗰个戏里叫做唔开心咯， 嗯， 我又冇戏里过， 直情系唔开心啦咁。 即系只有唔开心啦，点解咁嘅？点解咁嘅？又你又冇再有其他机会。其实之后都有再拍到阿杜生嘅文雀一部戏嘅，咁但系跟住之后可能又都要夹又啱唔啱角色啊，跟住又冇其他戏可以又啱做，或者有一次只系咁啱。时间夹到就返去拍咗早夺命金。 是。 都系同小齐嘅嗰场戏。咁但系其实我就成日都要做话剧。咁因为咁样框死咗啲时间呢，咁我就成日都盘住一个嘅諗法，就系等啦等啦同等啦。但系等呢就真系无止境咁。 都唔系等咗小时间㗎。 我谂咗十几年。咁但系你人就话点解你唔主动啲啫。咁你一个男仔，你未即系我唔系唔系唔关男女事啊，而系 你可以做得啲乜？我喺嗰個年代我都諗唔到，即係而家就話唔係啦，嗱 ，Benny 出多啲 IG post， 喂，出多啲 reel 先啦， 做 KOL 係啦，嗰時未乜都冇啊，咁我唔通我走去問下，當阿麥啟光導演嗰陣時做緊長記，咁我又唔識佢無端打電話俾佢，喂，我想做戲，咁唔得噶嘛，即係揾過我做嘅，我又推過去，我唔通我而家想做演員有冇嘢俾我做？呢句説話好難講，我亦都唔識得做任何嘢，亦都有啲朋友話，喂，點解你唔做明星啊？ 系 咧，你想做就做到噶，我点可以做到？我够想做啦，点可以做得到啫？咪一路喺度等，一路等。哦，嗰度有一个机会咁拍一个一场戏，咁好啦，咁就好啦，咁样就一路咁蹉跎。咁但系你又谂唔到其他方法，可能你觉得而家其实你可以好多嘢做嘅，但系你好想去做，但系你又谂唔到方法，人哋不断咁建议叫你去做啊，唔系咪建议鼓励你去做，但系其实又冇一个好实质嘅建议。 嗯， 咁咪又冇话嗰啲参加啲咩比赛又唔识，亦都好似未有啲咩比赛啦，喺我心目中。咁所以咪一路喺度，系咯，就咁样咯。 嗱，直接啲讲啊，你真系唔开心噶嘛？ 唔开心啊！ 咁你点样度过呢十几廿年嘅时间咧？ 嗰、那个唔开心就会问冇去做翻工，就继续做话剧咯。即系做话剧呢件事，我都系我中意嘅，即系我觉得都系某程度咧系好嘅。因为咧，如果我有机会，如果我真系去咗拍嘢咧，其实我翻唔到去话剧界嘅。基本上喺嗰个时候，其实话剧界系训练咗好多做戏嘅嘢。因为我头先我讲过啊，入演啊，我入嚟就即系好叻咁入咗 degree one， 即系跳咗两年，我系冇基础， 系 我从来都冇基础。我将嗰两年嘅基础咧，系用咗跟住嗰十年去补翻。我系透过唔同嘅练习里面去做翻，我揾翻嗰种基础，系用咗好耐、好耐、好耐时间，我先至稍微觉得我自己揾得翻嗰啲基础。咁先至喺嗰个话剧里面，我觉得我都开始做得，我自己都觉得唔可以叫好定唔好啦，但起码我都有啲信心咁样。 夜静没有街灯，寒流撩动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夜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如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缩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外外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亦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时微弱，曙光终不会现。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只恐等不到，便随着午夜消失黑暗里面。外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仍坚，此后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渊。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可惜东方一线，微弱曙光终不会现。等，只想等到黎明。等，只恐等 飞太远。 但系好多演员咧，经历呢个等咧，就会颓咗落嚟啦。一颓咧，冇咗个动力咧，成个人谢晒啊，甚至消失演艺圈。 我中意做啊，我可以做乜啫？我都唔知道可以中意做乜，我冇嘢可以做。我 即系话剧界都叫做灌溉住你嘅演艺生命啦。 灌溉住，一路都 我去搞下啲卖下米啊， 冇啊。你而家咁样问我咧，而家观众听唔知道你听唔听得出？我对嗰十几年咧，我系空白噶。 哦， 嗯， 点解咧？好多时我哋嘅工作系同我哋嘅做嘅嘢去挂钩。我会讲得出 PDU， 我讲得出文雀，我会讲出左眼见到鬼，我讲得出我拍嘅嘢。好多时即系如果我要形容阿 Benny， 可能就会用佢嘅作品去形容、嗯、啊，佢好清楚呢个阶段佢系拍紧黄家欣嘅，呢、這个阶段咧就拍紧起跑嘅、 嗯。 哦，一谂起周慧敏，我就会记得边一只碟， 嗯， 记得边一个年份。哦，最爱系嗰个乜乜年份，九几年嚟嘅、啊，大概九四，九几咁啊，即系有一个咁样去用一个作品去做年份。我嗰十几年咧就系、是、我好似我自己拍咗啲乜嘢，我做嗰啲乜嘢嘅话剧。我唔係好似好講得出嘅，因為好多時係做啲學校嘅巡迴演出啊、嗯，可能佢做一個小演出，做一百場，叫人唔好吸煙咁樣做一百場。其實你好空洞嘅，因為你一百場都係做同一樣嘅嘢、嗯，我知佢唔同嘅學校。咁、 哦、 你覺得好似嗰十幾年做乜，好似咁空虛嘅？我攞唔到我嘅作品去話俾人知咯。 哦，一路就如是者，就度過咗十幾年嘅時間啦， 直至去到一個極低極低嘅低谷，先有一個反彈。 嗰、那個極低谷係乜嘢啊？ 就係、是、啊，嗰、那個應該係一個。高潮位嚟嘅，唔系低谷嚟嘅。那个高潮位咧就系我中咗，终于中到一个我好想一个嘅电影。我终于有呢一次咧，唔系一个唔系拍一日，系拍好几日， 系 仲要喺外国拍。咁我就 cast 完之后，佢话揾我做。 系咩戏啊？ 《廉政风云之烟幕》。 哦，即系阿麦 Sir 咯， 麦兆辉系啦， 麦兆辉系啦， 系啦。咁啊中咗。佢就话我 喺澳洲拍噶啦， 系你醒咗， 因为阿张家辉 系啦， 最后系去咗澳洲噶嘛， 系啊，佢就话要阿 E M 都有份拍 啊，系 E M 袁以文， 系啊，佢都有份拍，我记得好似系，佢就话要我去两次澳洲，分开两次拍，咁啊去三日，去三日咁样，咁啊好啦，咁样就系棘住咗个去学校做嘅巡回演出， 系， 咁我就同个导演讲啦，我冯阿木咪同导演讲，同个副导演讲啦。哦，佢话你棘住咗啊，咁咪叫人换人咯。喺个话剧嗰度，学校啲学校嘢嚟嘅啫。 通常啲导演都系咁讲嘅。 但其实大家唔明嘅话剧系冇得换人，因为由头排过系冇可能换人，同埋签咗约。咁佢话后屘我话真系转唔到人，我一定要去。咁啊，佢话都唔紧要，换人啦，换咩人啊？咪烟幕嗰度换人咯。 哎呀， 咁我就因为咁我就冇得做。 哦， 咁呢个就系我唔开心嘅最低谷。 哦。本来有几日去澳洲冇得做， 同埋我等咗十几年，我每一次只系做一场戏，拍一日，嗰次系可以拍几日，有两起码有两三场戏， 系 冇咗。 哦， 我以为呢个机会飞云到啦，嚟啦，点知唔系， 系系， 咁所以就系一个最失望嘅一刻。 走在通宵的闪躲在人群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掩埋着一段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的牵着，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去等候， 忠孝东路，徘徊在茫然中，在我的人生旅途，选择了多少错误。我在睡梦中惊醒，感叹回言无尽，恨我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一切教训。当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让生命 好，多謝張滿源嘅訪問啦，聽日都會繼續有最尾嘅一啲剖白啦嚇。咁啊，直播室入邊而家除咗有我哋三個之外，咦，收到啲信號喎、 啊，係隊長， 係 隊長， 係聽得到嗎？ 聽得到啊，聽得到啊！ 哎呀，哇，周嘉怡啊，周嘉怡經常說我的國語要進步啊。 喂，我個名啊，是是你講埋我個名先得㗎。 這個哇，你的名字很難念啊。 葉韻兒啊。 唉，葉咩兒話？ 葉韻兒啊。 唉，搞唔掂啊！喂，好耐冇見啊，大家啊。 係。 係。係，聽唔聽到我講嘢？ 聽到，聽到，清楚，清楚。 信號清楚嘛？頭先阿張滿源講嗰啲即係喺電影圈等啊唔知等幾時候公開，我成日一路剪嘅時候咧，我係哇嗰種百感交集啊，直情係啊， 流緊淚啊， 係啊，阿嘉怡有冇呢種感受㗎？ 我都算做好彩托賴，即係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咁樣諗翻轉頭，我諗我最冇嘢開嘅時候就係嗰陣時 HKTV 冇做之後咯， 有幾長時間啊？ 都但係其實都唔長啊，因為我有去 casting 啦，跟住 casting 完之後就即係都有拍即係電影，咁只不過係唔同咗咯，即係可能會做翻冇對白冇名嘅角色咯，即係就咁行過啊坐喺度啊嗰啲咯，咁嗰陣時係咁樣咯，咁但係都係一種即係我諗其實頭先咧我聽到佢。所講嘅話，可以做得啲乜啫？即係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我好有感受噶，因為嗱，其實我諗喺呢一行咧，係有一種好奇怪嘅，我諗未必係呢一行嘅，我諗係每個行業都係噶，就係你嬲就唔值錢嘅。 哦， 系嘛， 或者要跳一跳槽过一过堂先肥噶嘛。 尤其是我谂，尤其是演员呢样嘢咯，呢个职业啦，即系你作为一个演员，你去漏要开工揾人俾机会你咧，系真系唔容易噶。 有句说话咩漏档唔值钱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即系有少少咁样咯。咁所以变咗，你话啊，如果冇嘢做咁可以点？其实真系都唔知啊。即系你只能够尽收自己。但系我想讲，佢话佢做过长务，即系长记，长记唔系长务。 系， 我觉得长记呢个虽然话系生物链里面 最低 层，但系我可以讲呢一个系，我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同埋我好 respect 呢一个位，因为呢一个位嘅人咧，其实佢系最清楚， 成個成件事啊。同埋我想講話有好多好勁嘅製作人，佢哋都係好多勁嘅導演啊，佢哋都係由長記做起嘅。 係，譬如大家近排大家睇即係某電視台嘅三名啦，咁三名入面即係頭先阿 Kenneth 都提到，即係阿賭 Sir 啊嘛，咁其中一位而家三名嘅監製就係阿二玲姐啦，其實二玲姐當年都係喺長記開始撈起， 啊， 即係製片咗又做下，導演咗又做下，跟住即係由嗰個食物鏈，我哋所謂嘅食物鏈就係我形容嘅啫。其實我哋行內嘅人咧就稱之為即係紅富子出身。 係啊係啊，阿戚嗰個位係阿戚其二都好似係長記開始嘅。佢哋嗰陣時長記仲要勁啊！嗰，那個年代嘅長記真係超級 respect。嗰陣時係冇數碼相機嘅嚇。即系冇电话， 靠纸笔去记， 系 啊。 喂，如果你记长，你一围台咁食嘢，嗰碟餸滑噶咋？哇，好快要滑得，即系 个咕噜肉系摆喺周街鱼前面嘅咁样。 即系你要滑，跟住之后佢食住一嚿喺呢度， 用左手食嘅， 左手食。咁你谂下，其实系。嗰，那個人嘅應變能力同埋佢嘅觀察能力係去到極致啊！ 嗯， 佢真係去到極致啊！所以我真係覺得以前嗰個年代嗰啲長記真係勁啊，真係勁！佢哋嗰啲天線咧，成個人都係天線嚟嘅，開曬咁樣咯。 同埋最緊要係即刻答到啊嘛！即係你就算一眼關七又好啦，又或者你嗰個過目不忘都好啦，你唔係即刻撈到嘅，真係。好难嘅，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大家拍嘢好似有阵时问啊，譬如你真埋问我喂 Benny 啊，我上一个 take 咧系揸右手揸笔定左手揸笔啊？你估真系，我都仲谂下边一只系左手，边一只右手先啦。唔系因为镜头拍反转咗噶嘛，即系我而家见到你嘅右手，即系喺我左边噶嘛，即 系 好多呢啲咁样反转再反转，其实系好难答嘅，真系。 我记得嗰阵时曾经问过一位。系都勁嘅，即係唔開名啦嘅，即係導演兼製作人啊，即係嗰扎勁嗰啲啦。咁我都有問過呢啲問題啊。咁長記咁嗰陣時，咁你有時又好中意咁樣問一下人哋，咁其實真係答到嘅咩？咁跟住佢哋，誒邊個預佢真係答到啊？咁我 都有問嘅咋？ 咁你問大佬？ 唔系，我真系认真问噶， 系嘛？唔系佢话同埋 好认真问嘅。 佢话有时有啲长记，我都有问翻啲长记啲长，唔系都系乱答嘅啫。跟住弹球有个答案俾咗佢啊，咁 样。同埋其实都系左右搏一搏嘅啫，唔系左啊右噶啦，系咪先？即系呢啲搏一搏咁，但系好，但系而家好啲嘅，因为而家可以睇 payback 啊嘛，即系我哋可以大家一齐翻底睇啊。咁但系其实佢仲有好多嘢要做嘅，呢个即系所谓我哋所谓即系冇贬义啊，所谓食物链最低层次咧，其实仲有好多嘢要做嘅。其实电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在亚洲文化合作论坛晚宴主礼，他说政府一直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明确支持下，积极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将凭借中西文化荟萃的独特优势以及广泛的国际脉络，成为内地和世界各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座谈会下午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文化部长和高层官员参与，就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交流意见和分享经验。政府说亚洲文化合作论坛在港举行，进一步深化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重要角色。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完成首宗原址换地申请，有关用地是第 34B 区住宅用地，面积大约 1.7 公顷，按发展商估算，项目落成后可提供大约2300个房屋单位。地政总署早前因应土地业权人要求， 酌情將原址換地申請的完成期限延長幾星期至到今日，以便相關業權人之間就換地申請達成共識。發展局欣悉各方在限期前最終達成協議。地政總署正處理區內其他五宗原址換地申請，其中四宗涉及洪水橋市中心的商業用地。因應政府檢視市中心商業用地的用途，在不影響洪水橋整體產業定位的前提下，提供更多用途彈性，地政總署已經將那四宗原址換地申請的完成期限，由今年3月31日延遲至今年年底。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批評日方發布所謂的安全提醒，惡意渲染所謂中國安全風險，政治操弄意圖明顯，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日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為中日人員往來營造正面氛圍。日本外務省據報在官方網頁發布安全提醒，要求日本學校充分確認安全信息之後，再決定是否組織赴華的修學旅行。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有關提問時說，不知道日方發布所謂安全提醒的依據何在。他說中國是一個開放包容安全的國家，歡迎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人士來華旅遊、學習、經商和生活，將會繼續採取有效措施，一視同仁維護中國公民和在華外國人的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8,544点，升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13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8，日元140.6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7.31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439.29美元，卖出3,440.1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1-2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仍然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气不稳定，周末期间转吹东风，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90分钟走遍世界，什么国际运动比赛的最低参赛年龄是50岁？就是刚刚在南非东北部踢完的第二届祖母足球世界杯，有来自南非、美国、法国、莫桑比克等7个国家10多支球队参与，年纪最大的球员已经87岁。比赛由美国队夺冠，下届比赛会在2027年在肯尼亚举行。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下昼阳光照入室内， 空气之中有一种怀旧的气息。 一隻麻雀停留在冷氣機頂， 斜陽的光線正好落在花樽上面， 花瓣上有一種古典的美感。 窗外一隻雀仔飛過，不知道它由哪裡來的呢？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大自然之聲，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點半至五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好，嘉怡報個時先咧。 哇，好突然啊！好，而家嘅時間係 佢扎馬，我見到 9:37，氣温27度，相對濕度係79%。 想認低， 越嚟越好啊！ 佢嗰個馬咧，即刻喂，哇，好突然咁樣就佢只右腳咧就唔係 ，sorry， 只左腳咧就向橫一擺，跟住我就見到佢扎咗個馬先至吸啖氣嚟。 我見佢平時有哨嘅，今日冇哨， 係啊， 特登考一考佢先。 哇！即刻好在有少少急財。 喂，下次應該要叫佢讀埋咧嗰啲天氣啊、長進嗰啲，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啊嘛。 大致多雲，明早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最低氣温係26度。好啦， 咁呢啲咧， 下次再嚟 呢啲。呢啲陰濕嘢咧，平時係我做嘅，即係我咧，係啊，我叫阿何亨啊，突然間，喂，美國而家幾多度啫？嗰啲咧，唔代一哥而家又好學唔學，同埋啲咁嘅嘢真係 食物鏈嘅低層啦，啱啱講到就係、是。 喂，我想講咧，即係一陣間再講下咧，因為我哋呢幾個都係電台啊，嘉怡嚟咗電台冇幾耐，一間再講呢個食物鏈嘅低層，因為一哥未出聲啊，我輕輕講講咧，即係頭先咪話阿張滿元冇嘢撈嗰啲日子係。即係我哋呢一行啊，嗱，我經歷最長冇嘢撈，其實我都係長期都係冇嘢撈嘅。我想講啊，咁但係喺最長冇嘢撈就應該係我離開對面街，即係商台冇做啦。 係。 咁嗰段日子咧，其實我係冇一個正職嘅。 嗯。 我係真係叫做冇公開就冇飯食嘅，我差唔多去到呢個地步嘅，咁我就要去，咁即係好在小弟都即係仲有少少即係有啲朋友啦嚇，咁、啊、你冇嘢啦，我俾啲嘢你寫啦，你幫我寫啲嘢啦，其實我做過好多古靈精怪嘅工作嘅，即係例如係抄寫員啦，咩、叫抄寫員咧？即係譬如咧，而家阿一哥你去訪問周嘉怡， 嗯。 咁我咧就喺副，其實即係你係一個即係知名人士嚟噶嘛。咁啊訪問嘉怡都係知名人士嚟噶嘛。咁嗰陣時就唔興用嗰啲咩，而家就話有部智能手機錄低佢或者拍低佢。有嗰陣時冇咁興，即係講差唔多20年前。咁咧其實係要側邊咧就揾一個所類似 PA 咁樣嘅人咧，就喺度抄低就訪問內容係乜嘢。咁跟住咧，其實我 寫得好快， 我仲要嘔翻嗰篇文出嚟啊！其實係我寫啊。即我類似係做， oh. 我類似係做咗一個寫手嘅，因為那個知名人士唔好講邊個啦，咁佢係去揾啲嘉賓做訪問噶嘛，咁我咪負責幫佢寫，咁當然佢仲會再執嘅，其實我幫佢嘔翻一篇大約2000字嘅稿啦，咁、然後佢會再執一次咁樣樣咯。 咁但係當一刻係其實冇錄音機，乜都冇，咁你就係靠你就係嗰部錄音機嚟嘅咯，即係。 你可以咁講，其實嗰陣時咧就有嗰啲筆啊，錄音筆嘅。 哦。 咁但係咧，佢唔係咁可靠啦。第一咧就是、有陣時錄唔到啦，同埋即係你點講啊？你如果你唔 mark 低咧，其實你係記唔到個重點嘅。你喺現場去捉咯，嗰啲嘢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工作啦。我又試過幫人咧寫 caption 啦，即係嗰啲相咧，譬如砌一般，因為嗰陣時我有個朋友去做雜誌總編輯嘅，咁佢就我哋咧有啲相咧影咗嘅，咁你嗱。你幫我寫翻嗰啲即係下邊咪總有兩句嘢解釋同文並茂哦。呢、這個周嘉怡今日咧就 周嘉怡著得很鮮豔出席整個派對， 冇錯， 或者喺嗰啲動物雜誌就係小芝士準備撲去老虎嗰度了。 係啊，即、就、係、是、類似呢啲咯，即係好多抄字幕啊，哇，好多嘢都做過。即、就、係、是、我唔記得咗，我係要逐句唔知點解啊，係要幫。一啲即係從一啲錄影帶入邊咧，就抄翻嗰啲字幕出嚟嘅，逐句抄啊！即係日日咧對住屋喺屋企對住個電視咧撳停個錄影機停，我唔知係 VCD 定錄影機撳停，就抄翻曬佢啲對嗰啲對入邊出現過嘅台詞出嚟咯。 哦， 係啊，真係靠呢啲好少錢嘅，即係可能你做一晚咧，可能係200-300蚊啊咁樣捱噶，係啊，嗰段日子真係諗翻起都真係有血有淚噶。 同埋諗下當時點過嘅咧，可以係嘛？都會有嗰刻嘅感覺。 其實又真係咁香港啊，真係一個我覺得你肯做咧， 唔會餓死嘅， 都有得做嘅地方嚟嘅，即係老老實實。咁你肯叫做低聲下氣問下人。或者叫人哋可唔可以介紹下啲嘢俾你做？我覺得實有嘢你做嘅， 就 總會嘅。 我就係咁樣就可以嚟咗呢度做啦。我都係低聲下氣，我都去問阿 Benny， 我喂真係搞唔掂啊！ 最近冇工開啊！ 最近冇工開啊！ 好想做 DJ 啊！其實細細個我哋志願啊。 咁我就啊，大家就各位聽眾聽到我把聲，就係 周 街拗翻你。 喂，大 唔好講呢啲啊！ 但係隊長嗰時，你點解會對開離開友台嘅？ 呢 個冇 講， 喂，咦，你當自己喺屋企傾偈咁 啊？唔係啊，即係通常都係想知呢啲嘢噶嘛，係咪先？因為好大勇氣，即係等於嘉怡嗰陣時離開舊公司，即係去出邊發展，都係一個係啊，嗰個大勇氣嚟噶嘛。 我係大勇氣嚟噶，我因為覺得我應該喺嗰邊會多啲戲做咯。 成日都會覺得， 因為喂真係因為嗰邊少啲人啊嘛。 係啊，同埋有時你會覺得離開咗，究竟我呢個離開係唔係好嘅咧？咁究竟係魚唔過塘？唔肥嗰啲理論定係點樣咧？ 我嗰一刻走，淨係我覺得我想多啲對白，同埋多啲戲咯，就係咁咯。咁啊，我又知道咁嗰邊競爭少啲啦，咁又少啲人啦，咁我應該去多啲對白咯。 但你考慮咗幾多年啊？呢件事有 冇？ 沒 有啊，完全冇考慮啊！一嗌我，哦好啊，試下見下先， 即走 咁 樣。 咁啊， 咁其實你本身感情麻麻地啦。 我有嘅，唔係我有同舊公司傾下嘅，我都有同佢哋講過嘅。嗱，而家我有一個 有兩款嘅傾法喎。嗱，而家就又揾我啦。 冇，我係唔係我好有禮貌，我係好好嘅，因為真係都有即都識得耐噶嘛啲人。咁跟住我都話，我話嗱，而家我個狀況就係咁，我知道嗰边就会有大机会啲，同埋我又应该人工又会高翻啲啲，咁我话我你哋点睇啊？你哋觉得点咧？我话而家咁，跟住佢哋好似就 OK， 你都系走咯。唔系，但系佢冇讲你都系走嘅，即系佢都即系都同我分析，因为都系好嚟好去嘅，即系我哋嗰阵时走都系好嚟好去嘅。咁因为有啲老前辈咧，其实都睇住我大啦，叫做嗰阵时喺旧公司，所以佢都会觉得冇啦，佢都系以我，佢都系以我喺旧公司究竟仲有冇机会？如果冇嘅，其实佢都唔会阻我走啦。 系 咁我由细到大，我都觉得好似嘉怡口中咁讲咧，都好彩嘅，即系我喺人生里边冇乜经历过咧，要去搵工啦，同埋你要觉得究竟有冇嘢做咧咁样。咁譬如好似前几年真系疫情啦，我哋好多时另外一个工作就系做出边啲活动嘅司仪噶嘛。咁你谂下啦，即系你又有咩限制？罪令又成，有个人搞活动啊，系咪先？婚宴又冇，咁跟住咧就系嗰啲大型活动又冇，嗰啲晚宴又冇咁样。咁但系本身我所有嘅职业都唔系靠单一嚟到维持呢个生活啊嘛。咁所以我哋叫渗得散啲咧，系啊，嗰啲嘅斜杠族斜得多啲嘅话咧，咁件事咧就会冇咁担心咯。但系咁巧咧，就系当时疫情嘅时候咧，我又无啦啦入咗行，即系做礼仪师，做殡仪嗰边，咁变咗咧，其实根本系忙过我以前咧，即系做司仪工作嘅时候咁样。咁所以就反而冇话呢一个系好担心，但系唯一一个咧，我哋叫做最棘嘅位咧，系以前由电台咧一个我哋叫做全职嘅身份咧，转去做呢一个咧即系 freelance 嘅身份啊！哇，嗰时谂紧死啦！以前都叫做每个月有固定月薪啊，呢个反而系我人生里边最大考量嘅时候。咁但系出去又真系觉得好似呢个世界大好多，又想睇多啲嘢咁样，咁不如试试啦！哇，但系嗰时好惊嘅，临走之前嗰个月咧就谂紧，哇，咦，下个月已经有人揾我做出边嘅嘢啦！咁但系四月有啫，五月有冇啊？ 而家我咪就系。完全系你呢种感觉噶， 有冇啊？咁样，但系 你做乜讲咗我心声出嚟啊？你睇到啊？ 嘉怡，我哋俾个定心丸你，当你。 你经历咗大概三个月之后啦，你就会发现呢件事其实你唔需要諗咁多。因为呢啲嘢真係会慢慢行出嚟㗎。以前啲人就会讲吓乜你而家原来已经唔系即全职，喂我可以有啲 job 搵你喎，咁样你就会发觉个圈子会扩阔咗好多囉。 其实係我枕住都系呢样嘢呢种咁嘅感觉。因为其实我哋出咗嚟之后就系咁样㗎啦嘛。嗯、即系你已经唔再系一个话你有底薪或者你有每个月嘅固定收入系冇噶嘛，即系我哋都系咁。我觉得演员好多都系咁样，其实 系咁。不如我哋访问一下一位咧，我哋即系喺阵中啊，我觉得佢应该系即系身份地位最高啦，同埋应该冇乜苦嘅阿一哥啊， 5000蚊一集。 一哥你喺 加速喎， 系啊， 之前4000啫喎，哇，四一号财政年度你又加啦。 一哥有冇经历过即系叫做冇乜嘢捞啊艰难啊挨嘅日子嘅咧？ 我代佢答啊，头先佢已经讲哇，我真系好彩，我都未试过冇嘢捞。 咁我人生唔系嘅，人生都有艰难过两日嘅，我记得，我记得系两日。点解咁记得两日咧？咁我要数翻喺2020年嘅时候嘅，咁我记得有一个嘅。即系你如常咁样工作嗰阵时，仲夹紧哦，礼拜一开咪做啲咩啊？我夹啲咩题目，好正常咁去做住先咁样啦。咁然后我记得系有一日嘅礼拜日咧，啊，应该咁讲，我前面其实有 keep 住揾工嘅， 嗯， 即系你知我哋呢啲自雇人士可以即系日头翻一份，夜晚翻一份噶嘛。咁嗰阵时系抱住玩乐嘅心态，有去即系揾下其他嗰啲杂志社，睇下会唔会做啲媒体工作。 系， 我直情系有去某啲佛庙嗰度咧。我係有諗過，哦，佢請唔請啲編輯主任啊，出下啲佛教雜誌，我有去報名嘅，係啦，有見埋，有面試埋嘅。咁但係佢話，咦？但係你夜晚要翻電台，哦，係啊。佢話咁啊，我再考慮下先。所以即係大部分我過往揾工都係處於一個未到，好似啱啱隊長咁講話，即係我唔開工就冇飯食嘅嗰個狀態去揾嘅咁樣。 因為啲飯送埋嚟嘅。 咁又冇咁講，錯埋嘅。但我記得就係話啱啱去到20年嘅時候，咁就當時喺二台做緊一個節目嘅時候，就收到消息會員啦。咁但係我點樣收到個消息，我好記得嘅，係禮拜日夜晚7:00幾嗰陣時。咁我自己一個喺屋企瞓緊覺，即係7:00幾夜晚7:00幾瞓緊覺，閂曬窗簾，黑面蚊收到台當時時任台長嘅電話啦，就打嚟啊，有啲嘢想同你講，我哋嚟緊咧就會有一個节目调动啦，咁啊，但系就暂时未安排到你个位置咁。 哇，直情好似即系分手嗰下，打电话嚟同你讲。 我记得礼拜日7:00幾， 好突然啊！ 好突然，佢话咁我咁都好冷静地去问，咁啊，做几耐啊？哦，你当做2.5個月啦，咁啊，迟啲究竟会系点都未知嘅。 其实都通知得你上早啊，2.5個幾已经讲定俾你。 咁系咯，我都觉得算系咁嘅，即系通知咗件事嘅。咁佢当然亦都有话，咁有积极考虑其他位置，但系暂时真系未有适合啦。咁啊，即系我哋再研究啦。咁 你谂唔谂住播最佳位置陈伟林？ 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嗰下系晴天霹雳嘅，我记得系真系晴天霹雳。因为你收电话嗰下其实系冷静。冇呼天抢地，冇对住台长喊，但系放低电话嗰下 涌出嚟咯， 就开始啊，咁我得翻2個月，咁我系咪要搵工啊？定系咪要做定啲咩啊？系咪要开始计定户口有几多钱啊？又剩啊咁样啦。咁跟住之后，我记得嗰晚系叫晒，即系叫咗啲好朋友出嚟，要出嚟饮下嘢。 2020年你未结婚，未有小朋友， 未， 单身寡佬噶。 系，但系你知道呢啲事业心重嘅人都会觉得冇份工好大件事噶嘛，咁样。咁跟住之后，点解我话咁记得两日咧？就系当时即系我仲做紧夜晚，所以我有时可能夜晚7:00-8:00翻嚟准备嘅时候，我记得跟住之后嘅礼拜二咧，我就遇到我人生中一个生命中一个好紧要嘅贵人。是一个刘姓大导演啊。 是刘大导 演。是啦。佢呢就捉咗我去，即係我哋平时喺出面水机有个位，你知啲同事会匿喺后面倾偈嗰度啦。咁我就係啦，我就话佢问我做咩个样咁熟啊。咁我就将啱啱嗰通电话嘅事情同佢讲啦。喂啱啦，我有份工介绍俾你啊。 好。是咩 你都唔知啊。 日头公司有个编剧唔做，你有冇兴趣啊？有我就帮你问下老板啦。我有兴趣做㗎，咩都试下啦，后生咁样。咁就加入咗公司，就一路到而家。咁所以我人生就係维持咗有两日冇工，即以为冇工开。 我真唔记得咗。 係啊，咁就係最惨係嗰次。 係啊，你真係彰显到啊！ 得人因果千年記 啊！我好記得啊，正所謂識人緊要過識字啊！ 但係咧，阿劉大道又彰顯到另外一樣嘢喎，就係嗰啲咧幫咗人，係 啊，哇，真係好到不得了、啊！ 完全係幫咗人，自己唔記得啦。 我啲戲真係好記得㗎呢件事，係 咩？我真係唔記得呢單嘢喎。喂，其實你頭先撳電話，哦，你睇個 message 就叫你講呢樣嘢。系咁嘅，怪唔之得啦，有來回啊！ 我覺得咁嘅，即係呢啲就後話啦。我反而咧，我仲有少少時間咧，我想問下，因為頭先咧，我哋講緊咧，即係除咗話冇嘢做之外咧，我哋再講緊一個叫做所謂嘅食物鏈啊、最低層啊。嗱，其實咧，我唔知啦。嗱，嘉怡就肯定冇喺電台入邊咧，因為你已經係一位嘉賓主持啦。 係， 但係我唔知阿 V 啦，我同阿一咧都，因為阿一長期都係。在手下留情的那種魔爪之下，就很明顯就在食物鏈的最基層啦。 而家唔係啦，佢本身手下留情是一個咧好好嘅節目嚟嘅，佢都係一嚟嚟到高層嘅。 所以點解我係咁叫阿德國人快啲入嚟啊？有個人賤到底啊嘛。 喂，咁但我都係屬於你講嗰種嘅紅褲仔咯。我入嚟 D 台嘅時候，本身唔係諗住開麥做節目噶嘛，我係好中意接電話同埋派獎品噶嘛，真係好開心嘅嗰下接到電話，因為以前係我打電話嚟電台係好希望有人接電話。但系而家系做嗰个我可以操控呢个生杀大权嘅嗰一个咁样，咪开心嘅，咁跟住仲要可以拎啲即系礼物出去派下、写下咁样，咁系觉得佢已经够晒开心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咧，就后期有机会开麦咧，呢个系我真系完全冇谂过。但系嗰时系嗰个年代，你知啦，又多广播剧录，又多外访，清明节又要去采访扫墓，过年又要去抢年货，系真系好忙嘅嗰时真系，唔同而家个年代做。嘅嘢有啲唔同咯， 系阿一哥咧，你即系唔好讲手下留情先啦。你其实喺即系本台啊，你都经历咗好多食物链最低层嘅啲工作噶嘛吓。例如咧，咪不如同大家听众分享下。 哦，小弟系呢个 summer intern 入嚟噶嘛，我记得系啊，即系嗰阵时实习生。咁本身系为 写个 summer intern 咁样，咁跟住之后本身以为系入嚟系扶摇直上啦。平步青云噶嘛？ 我你一入嚟就谂住做 DJ 嘅， 以为系咁样嘅。你知所有大学生都系傻猪猪嚟噶嘛？尤其是我呢啲咁样。咁跟住之后咁入到嚟嘅时候咧，就跟咗一位，喂，你问我都托赖跟咗一位好好嘅节目监制，嗰位系陈德信先生。 哦，退咗休噶咯，已经 佢退咗休噶啦。当然有份，仲有份帮手。但系因为陈德信先生佢有一个好好嘅节目监制，点解咧？就佢咩都识啊。 系， 即系可能我有啲 show 佢要砌个 run down， 佢要点砌，或者可能个节目要剪嘢，或者可能唔同部门，佢会真係带住我去嘅。即係例如道具部嗰啲，有啲同事我落到而家都会打招呼，佢认得我嗰阵时就係帮阿信落去拎，哦，转头有个 show 要拎个道具你落去拎啦。咁下面啲师傅会同我打招呼，一认得我就係跟阿信嗰个囉。咁或者有时落去化妆间落去 TV 嗰度拎衫。 拎衫 係。对阿信话落去拎衫，咁我认得晒啲人。就係因为嗰段嘅即走走趯趯啊，帮手拎嘢搬搬抬抬啊，咁就认得晒叫做电台或者电视部嘅唔同部门，究竟每个岗位做啲咩，或者每个部门基本做啲咩，认知咗，咁先至再了解成个嘅电台运作。 因为嗰时阿信都系红裤仔出身，即系我哋入行嘅时候就要识剪带啦，识做访问啦，识做 show 啦，你要企得上台，亦都可以喺台下拎得个扫把扫地嘅，咁嗰种嘅运作模式嚟噶嘛。 系啊，所以我记得佢话好彩肥仔你即系牛高马大啊。我可以叫你幫手拎多啲嘢咁樣，咁我咁好彩，我可以拎多啲嘢，咁我咪搬搬抬抬。我記得翻工第一日教嘅一樣嘢就係一啲工程部嘅師傅，佢話嗱呢度做 show 咧，你見到有啲咩咧就自己拎去用，用完記得擺翻埋位就得噶啦，就係咁啦，唔使同我唔使問我噶啦。记得摆翻埋位就得噶啦，唔见咗就为你市民。我记得记得记得咁样咯。咁之后逢亲做 show 嘅就学识一两只字就系执生，就系嗰度学翻嚟，就有啲咩你自己解决咗先，解决唔到先至再揾人帮手咁样。 系我第一日翻工最紧要带我睇灯，识得绿灯就可以行入嚟，红灯就唔好乱咁样。系啦，呢个好紧要，同红绿灯一样啊。 我第一次嚟嘅时候真系好紧张噶。 即系我第一次见你哋咧，哇！你哋好似好轻松、好自如咁，但系其实我系好紧张。 你而家已经可以做到咯，完全。 但系报天气嘅时候，我都系要扎马嘅。 系啊，我下一定要捕捉到呢一个扎马嘅姿势，影翻幅相，同大家开心 share 先啦。 喂，同埋咧，我觉得阿周嘉怡咧，你应该喺离开即系落山之前啊， 系 你应该同阿一调一调位，你搞埋呢副架撑， 佢嗰个位， 你搞埋副架撑。 我有問過佢啊，我有問過佢點樣搞嗰副架撐噶，佢有略略同我講過點樣去運作咯。 我諗佢好緊張啊！如果坐咗埋去嘅時候， 我而家隻手已經有少少搓緊。 喂，即係容許小弟啊，喺話曬喺廣播度都攞成三十年，我真係大膽講句 説話。我想影你個樣啊！而家你個樣又係嗰啲 容許我大膽講一番説話，我唔係嘴嚼啫，我係覺得真係做電台嘅人一定要識得 on panel。唔识得 on panel 嘅人，唔算系我做电台嘅。 好，我不如我仲有冇时间喺呢度做？我因为我嚟紧咧，我就可能要辞去一阵先嘅。咁所以咧，我唔知道我有冇足够时间可以再喺度试下玩呢个 panel。 今晚就加班留，即刻学识佢。 都系人生都系有好多经历嘅。总之记住，所有嘢都会慢慢变好，咁就 OK 啦。转头嘉怡埋尾你 up 啊！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难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撇下半生，欢欣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云。任上天引导我行，随愿命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都会行运。上天引导我行，随愿觅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都会行运。 歌咧就系张国荣嘅， 始终会行运。 啱嘉怡系自己推啊，呢个系 系啊，啱啱推咗， 推咗 成就解锁啊， 成就解锁啦， 系啦， 难唔难啊？ 我都唔知道你哋喺度做紧乜。 佢话点解你哋计得咁快嘅？三分三十，即系剩翻咩廿六分三十嘅时候就要 佢哋个脑入面系有计数机嘅。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